的别的唱，唱一段那独占花魁卖油郎。这一日那秦钟大我的来了，就在大街上啊，肩担着了油的吊儿，我这手里拿着油棒哦。秦钟我这来了大街，留神观望，旧皮车上的坐定了一位美貌的姑娘，只见她黑沉沉的那乌云呐，去黑瓦亮，那竹子香，大红大腰那胭脂啊，刻着兔子它的朱唇上，格若里咬着银牙，就把那个金牙套的响，上身穿苦格的小袄儿呀，那本是一个实心眼儿，胳膊弯的镯子本是亮又光，肥冬衣儿要了宽裤脚儿了，得把那空气放，小金莲儿真不大呀，了天狗那儿寸长啊，上海市的小坤鞋儿可等得了的双足上，丝线的洋袜子要了挺老长哎，那颜色是淡黄啊，怪不得那些迷灯鬼儿都爱上他的当，就是那呀，神仙要了看见了他，我这心里头也是发慌啊。从此后我心中可永不把他起了油的条子了，我这回转那油房。 为大家奉献天津时调秋瑾儿。 天儿啊亮啊， 摇葫芦，到喽喽啊，棒棒棒，对着成双在草坡里边喂，哎哎哎，虽然它有能够腾飞，哎嗨哎嗨嗨，眼双儿一呀长，把他 水分非常尊重观众，征求观众的意见，经验，啊， 什么都可以。 您说，经验，怎么样？经验， 经验，刘白浪哪派？ 哎，刘白浪哪派？您要是想听哪派，看哪派。来来来来，好。看新闻，看新闻可以吗？ 我呀，只是刚才不能说是叫白派，只能说是模仿闫秋霞老师。哎呦，好，谢谢。 啊，您喜欢曲艺，爱听曲艺，就是对曲艺的支持。好，再唱点什么呢？ 嗯。 洛派，洛派的怎么样？ 好吧，好吧。 剑阁温良， 好好好。 不仅是洛派，还点出段子来了。那么我们就唱几句《剑阁温良》。 好好好。 好，这是洛派的代表作。好，只要您没有审美疲劳，我们就请雪芬继续唱下去。 这洛派呀、啊。 不一定唱得好，如果唱得不好呢，大家多谅解，多批评。好，乐队只对了对出来一段儿，17年。 啊、哦，老的，现在有能力。 啊，就是有一点点模仿高玉倩老师。 他杨雪芬特善于模仿，刚才忘了，他几位老艺术家曲艺界的，你怎么上台，这手怎么动都模仿惟妙惟肖，是不是？模仿就模仿一段高玉倩老师。 模仿高玉倩老师啊，不一定模仿的好。如果模仿的不像，观众朋友就别给我打分，好不好？反正今天就以联欢的形式吧，咱们大家一起热闹，因为是正月嘛，要喜庆，咱们怎么高兴怎么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 Cheers!

Thank you.

后想起来南街边儿啊，那弄着我的味儿啊，我的味儿。